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，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探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了，彩云认识了守孝在家的状元老爷，这状元老爷对他是一见钟情，出于怜爱，这状元就想把彩云娶回家去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，这两家啊都快闹翻了天了。青楼卖笑偶遇状元郎，一见钟情，提亲困难重重。36岁的年龄差距，悬殊的身份地位，丑小鸭一夜变成白天鹅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赛金花的传奇人生，状元夫人。这洪大人的家在苏州城北的张家巷，平时洪大人很少出门，都是叫朋友到府上来玩。他的朋友都是当时苏州有名的大人物，几个人一块儿就打牌解闷。他们打牌的时候就叫几位姑娘一块儿来玩，每回去洪府，彩云是指定要去的。洪先生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说是爱情吧，一个年近50的老头和一个年方13的小女孩，这年龄差距太大了。与其说是钟情彩云，还不如说是怜惜，或者是因怜生爱呀。认识了洪大人，转眼小半年过去了。这天呢，彩云像往常一样在花船上陪着客人。今天吴三大人把这条船给包了，和几个朋友在这玩。彩云来来来，给我的朋友斟酒啊。几个人喝得挺高兴的，喝着喝着，其中一个人说了，咱们几个这么喝多没劲呢，来来来，行个酒令，哥俩好，8匹马。那位说那会儿有这个吗？不管有没有吧，反正这几位是又喝酒又划拳，好一阵的热闹啊。还觉得不够过瘾，来来来来来，这几位姑娘干坐着多没劲呢，过来一块喝酒。其中一个把酒端过来递给彩云，姑娘赏个脸吧，干了这杯。彩云从来没喝过酒，这清官也没有陪着喝酒的先例呀。彩云陪着笑脸，大人呢，小女子是滴酒不沾的，从来没喝过酒啊，您还是和大人们喝吧。哎，没喝过，今天就尝尝啊。这酒杯我都端起来了，不是，姑娘赏个脸啊。彩云还是推脱。这时候吴三大人发话了，让你喝你就喝一杯，又喝不死人。大人呢，您就别难为我了，我真的不能喝。几番推脱，那个人把酒杯往桌子上一蹲，坐下来了。 这吴三大人可不高兴了，一个小小的姑娘竟然敢当场不给他面子，让他在朋友面前丢脸，这活蹭就窜上来了。吴三大人一把把桌子周了，桌上的盘子碗酒杯稀了哗啦碎了一地呀！啊，你是什么人，还以为自己多金贵的，让你喝杯酒你怎么就不能喝了啊？一边骂骂咧咧的，一边找东西砸，椅子花瓶凡是能砸的都砸了。姑娘们吓坏了，彩云更是站在一边不敢吱声了。自从她上了这条花船，还没见过这种场面呢。砸完了，吴三大人领着一帮的朋友气冲冲的走了，彩云也回家了。回家之后不敢出来了，一连几天他都没到花船上去。洪大人派人去船上叫彩云，却听说彩云好几天没过来了。他心里头觉得纳闷，难道是彩云生病了？他连忙派人来家里询问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，又说了好多劝慰的话，彩云这才跟着人去了洪府。到了洪府，洪大人正跟朋友打牌呢，见彩云来了，这牌也不打了，立刻起身询问，那天没伤着你吧？那个人对你动没动手啊？一个状元大老爷竟然这么关心一个青楼女子，彩云心里非常感激呀。回老爷话，没事儿，就是受了些惊吓，休息了几天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洪大人又说了几句劝慰的话，几个人说说笑笑的又开始打牌。没打多会儿呢，洪大人就赢了，再一抓一手的小香樟又赢了，一连赢了好几局。洪大人呐，这彩云姑娘来了就是不一样啊，这手气都上来了，照这样我们可不欢迎了啊。彩云姑娘，你不知道啊，你没来这几天呢，洪大人输了我们好些钱呢。洪大人十分得意，彩云笑了，哪儿啊，这是大人有福啊。彩云这孩子不错，洪大人，既然您这么喜欢彩云，为什么不把她纳为姨太太呢？我给您做个媒人去。朋友这句话说的红军心里一动，对呀，为何不把彩云娶过来呢？也省得他在外边让人欺负。可是转念一想啊，自己都快五十了，人家小姑娘才十三，这年龄也太不合适了。虽然年龄上的差距挺大的，可是洪大人是真心的喜欢这个姑娘，也是打心眼里想把彩云从青楼里给解救出来。可是这事儿真能成吗？人家姑娘会答应吗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.6。 先不说年龄的差距，当时洪大人已经有了正房和一个姨太太。正房太太是南京人，大红军两岁，也是父母包办的婚姻，并且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姨太太也是出身名门，大家闺秀，虽然当时三妻四妾的不算什么，可他要娶的是一个风尘女子，这传出去说状元大人要娶一个风尘女子，这脸往哪搁呀？这洪大人左思右想，考虑了好几天，总也忘不了彩云那怯生生的眼神。要不然就跟家里人商量一下。他自己说是商量，其实无非呀，就是给自己找个台阶儿，把这件事儿跟家里头挑明了。洪大人的心里头已经打定主意了，非娶彩云不可。这天晚上吃过晚饭，红军把自己想纳彩云为妾的想法跟太太说了。正房太太听完之后啊，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，心里这个气呀，真想大骂他一顿。可是这大太太没有撒泼，表面上还很平静。老爷要娶一个姨太太自然是好事了，以后多个帮手，多个说话的人呢。可是 您说您要娶花船上的女子，这恐怕不太好吧？那彩云也是被迫才上的花船，再说了，人家清清白白的，没什么不好的。洪大人打算用这几句话跟夫人交差，显然这几句话的分量太轻了。老爷呀，不是我不同意，像我们这样的人家，娶姨太太进门头一桩就得讲究个出身人品，您要什么样的小家碧玉没有啊？您要是打算纳妾，我明天就派人给您物色一个，何必留恋那个风尘女子呢？夫人说的话句句在理，可她偏偏就想娶一个风尘女子。好了好了，难得我遇上一个喜欢的女子，你就答应了吧。老爷，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何必呢？您要是喜欢，可以到花船上去玩，把那种人娶到家里来，这家里不得乱翻了天呢？听到夫人诋毁彩云，这洪大人可不乐意了。你怎么知道彩云是个捣乱的人呢？说不定捣乱的还是你呢。说完一甩袖子走了。洪大人这头闹的是不可开交，可这门亲事啊还是提了，朋友做媒登门替状元老爷求亲，彩云家里呀、也是乱哄哄，疼爱孙女的奶奶怎么舍得孙女做人家的小妾呢？虽然这门亲事是挺好的，洪大人官做得大，家产不计其数，可是毕竟他年岁太大了，而且又做个偏房，彩云还小，进了洪府，要是前两位太太联合起来欺负他，那谁也帮不上忙啊。奶奶抱着彩云说什么也不答应这门亲事。洪大人那头应对着夫人，这头还三天两头的打发人过来劝说，那天从来没登过门的云仙也进了彩云家的门。奶奶呀，如果您不嫌弃，我就叫你一声奶奶了。您听我一句劝，如今状元老爷登门来提亲了，您还等什么呢？这是彩云妹妹的造化呀。虽然洪大人年纪大了一些，可是人品没得说呀，过门之后肯定不能怠慢彩云。我是没这个好福气，碰不上这样的好人家啊。难道您想让彩云走我的老路，只能一辈子在青楼里过活吗？云仙的现身说法打动了奶奶，遇上好人家不容易呀，万般无奈之下也就答应了这门亲事。洪大人这回如愿以偿了，马上选定良辰吉日，打算风风光光的把这彩云娶过门。光绪十四年正月十四，状元老爷洪钧把彩云娶过了门，当时洪大人50岁，彩云14岁。婚礼当天天气不错，阳光暖洋洋的，彩云的心里头也暖洋洋的。看热闹的人群早就把门口的小胡同堵得严严实实了。彩云一大早就被叫起来了，梳洗打完，凤冠霞帔是少不了的，嫁衣是定做的，大红的贡缎，上袄下裙绣满了各种金色的吉祥花纹。奶奶母亲不住地嘱咐他，过门之后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。云仙和一群姐妹也来了，吵吵嚷嚷的要给彩云化妆戴首饰，门外边一阵喜庆的唢呐，吉时已到，新娘子该上轿了。彩云蒙上红盖头，让人搀扶着走出家门，邻居们哄闹着围观着，母亲含着眼泪捏着彩云的手，奶奶也是老泪纵横，有人搀扶着颤颤巍巍的一步一步的跟在后边。按照事先商量好的，迎亲的轿子是一顶水绿色的绒面轿子，前边打着红状元纱灯，仪仗队排成了长龙。尽管轿子跟这个喜庆的场面不太搭调，但是这么大的排场足以把在场所有的人都给镇住了。洪大人的家里来了不少的客人， 状元府也装点了一番，挂起精致的灯笼，贴上了大红的喜字。打这之后，花船姑娘彩云摇身一变成了状元夫人了。洪大人早就给彩云准备好了房间，这间房子特别的幽静，关键是离大太太的屋子比较远，两个人平时进进出出的互不打扰，把这收拾干净了，重新布置给彩云住。婚礼办得很体面，但是客人没有过多的逗留，全都撤了，大太太只出来敷衍了一下就不见踪影了。吃过喜宴，基本上婚礼就算结束了。第二天，洪大人领着彩云去见大太太、姨太太，他们当着面都很亲切，管彩云叫新太太。洪大人因为还有公事，说了几句就匆匆忙忙地走了。这回大太太可来精神了，前脚洪大人刚走，后脚给彩云来了一下马威：我告诉你，我们状元府里头可不比寻常人家，规矩可多着呢，平时除了早上过来给我请安，是不准抛头露面的。你要是觉得闷得慌呢，就到园子里头看看花，赏赏草，要什么买什么跟下人们说，让他们去办。进了我们家的门，你可就不能随便回娘家了，只有逢年过节的才能回去，早去早回，让管家给你备轿子。大太太一条一条的说着家规，如数家珍呢，足足说了俩钟点儿。这进了状元府又不是坐牢，怎么管得这么严呢？彩云心里头不舒服，可嘴上什么也没说。虽然嫁了个好人家，成天待着什么也不用干，可是彩云觉得自己失去自由了，就像小鸟被锁在笼子里了，只能仰望天空，却不能展翅翱翔了。这种滋味当初谁能想得到呢？大家还以为他风风光光的去过好日子去了。洪大人在家里也要顾全正房夫人的体面，不能三天两头的往彩云的屋子里跑。每天早上，彩云去给大太太请安，那张冷冰冰的脸和一成不变的外套也够人受的，稍微表现不好就是一顿数了，对下人都没这么严厉。洪大人公务缠身，更多的时候就是彩云一个人在院子里发呆，偶尔有个人说说话，这背后啊，总有一双眼睛盯着，好像做什么都是错，做什么都见不得人。为了找点事情做，彩云央求洪大人教他读书画画。一个14岁的女孩，现在的举止俨然是一个太太了，那点青春的活力全被埋没在深深的状元府里了。做了太太，出门不管多近都得坐轿子，一是不能抛头露面，二是为了那份气派。做了太太什么活也不能干，就连自己愿意擦桌子也会有下人出来拦着。做了太太逛街的权利都没有了，更不能去热闹的街市挑选那些好玩的玩意儿了，只能是坐在轿子里动动嘴。做了太太要会使用下人，买重物要有苦力，买什么不买什么要用懂行的老奴才，走路的时候左右要配贴身的小丫鬟，明明可以健步如飞，还必须要踩出弱不禁风的步子来。做太太的衣着打扮更是一门学问，胭脂要抹得匀，口红要点得淡，发饰虽然可以梳流行样式的，但还是不能过于夸张，家里要是来了客人就得梳那种最保守的平髻。穿的衣服规矩就更多了，当年上花船的时候想穿什么穿什么，怎么好看怎么穿，可是现如今穿衣服的第一条就是要符合大清的礼仪规矩，该用什么颜色就得用什么颜色，用错了说不定还会惹祸。做了太太穿衣服就不是给自己看的了，而是穿给别人看的，要充分显示出尊贵的身份。所以以前的那些水红翠绿色彩鲜艳的衣服是再也不能穿了， 现在的衣服也没那么多样式，料子是上乘的好料子，可是看上去除了暗淡就是威严，连穿什么衣服这点自由都没有了。虽然憋闷，虽然不自由，彩云还是要尽快学会做状元夫人。应酬客人难，可是要做个只动口不动手、装腔作势、大手大脚的太太，那还不容易吗？过了门没几个月，彩云就学会了做太太的诀窍和套路。四月里，朝廷上边下来了公文，让洪大人即刻动身回到京城候旨。其实早在公文没有下来的时候，这洪大人心里就做好了打算。大太太年事已高了，而且他还要主持苏州这么一个大家子，肯定不会随着他去京城的。二姨太太身体不好，路上的颠簸是受不了的，也去不了。这下可就如愿以偿的带着新太太去京城了。彩云这只小鸟也能从牢笼里飞出来散散心了。就这样，彩云打点了行装，高高兴兴地跟着洪大人启程了。到了京城，彩云又有什么样的遭遇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走在春天的路上》，李冰雪作词，梅光辉作曲，吕薇演唱。 冰雪消融，风轻轻流淌，大河向东浩浩汤汤，三山五岳在晨曦中醒来，共同沐浴春天的阳光。有一条道路多么宽广，引领我们前行的